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陈小姐，我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？ 没等对方回答，林叔直接就靠墙坐下了。枪伤让他一呼一吸都像着火，不用摸额头也知道现在肯定发烧了。喉咙干涩的要命，连说话都是勉强。林叔觉着，他这次要是还有命回去，一定要每天照三餐去德兴馆报道。当然了，岳定堂买单，前提是他们还能活着回去。眼下这个愿望似乎有点奢侈，林叔暗暗叹了口气。东北这地方果然克他，头一回没有折戟沉沙，这次倒像是要英年早逝了。真从云朝他扔来一个黑影，林叔想也没想就接住，总不可能是个炸弹，那也只会把真从云和自己一起炸死。东西到手，林叔有点意外，是个军用水壶，摇了摇，里面还有不少水。林叔二话不说，打开壶盖，仰头就灌。冰凉凉的水途经喉咙到了胃里，令林叔一下打了个激灵，从头到尾的彻底清醒了。整个人像枯萎濒临绝境的草，忽逢甘霖，起死回生。那种舒爽，禁不住让林叔又叹了口气，舒服的叹息。他知道，真从云这也不是突然变得好心，而是怕自己死了。自己死了不要紧，功亏一篑就麻烦了。 多谢甄小姐，我没喝光，还有一些。 哼。 林叔又把水壶扔回去，解了渴，伤势却没减轻半分，身体其实还是难受的。林叔浑身提不起力气，不由自主闭目养神。甄从云却没打算让他睡觉，这女人既心狠又精明。存心不让林叔得到片刻休息，哪怕有那么一点养精蓄锐的机会。林叔无奈，只得提起精神应付。 老袁是关老太爷的心腹和管家， 不错。 你们俩八竿子打不着，怎么会勾搭在一块儿？他又为何会相信你？ 这个疑问从知道林叔和老袁勾结就一直盘桓在甄从云的肚子里。虽然这两人都是他瞧不上的小人物，但沦落到此刻境地，甄从云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致命的疑点。伊万诺夫死了，他带来的这些人也全死了，岳定堂和林叔却不是省油的灯。要不是这两个人彼此牵制，现在死的人可能就是他了。想到这儿，甄从云忽然有点怀念大上海，怀念那个锦绣繁华的甄家。虽然那个家像个华丽的牢笼，要将它豢养成金丝雀，却起码还有人身安全，不至于像现在颠沛流离，生死一线。两相比较，甄从云真不知道哪种选择对他来说更好。他痛恨那个家，也拼尽全力想逃离，可真的逃离之后，却发现外面天高海阔，也凶险万分。仿佛过了很久，他才听见林叔的声音。 因为我曾经在东北军服役，老袁是我的战友。 不可能，我听说林家没落之后，林家姐弟相依为命，你姐拿出剩余家产供你留洋，逢人便说你留洋归来会有大出息。当时我有个堂姐回来就当作笑话讲给我们听，说你姐姐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就是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不忘把你拿出来炫耀，以为当真可以靠你东山再起呢。 说到此处，他亮晶晶的双眼禁不住带上笑意，嘲弄无声蕴藏，似乎在说你姐姐吹牛真把牛吹上天了，她引以为豪的弟弟回来之后，非但没能重振家业，最后只能靠着姐夫的关系混一份警察的差事。这一刻，甄从云仿佛还是那个甄家小姐，高高在上，天之娇女，受尽家人宠爱，寻常人在她面前不过如泥如壤，不值一眼。 你应该感谢岳定堂，要不是他的提携， 现在你还得窝在那个小警察局厮混，迎来送往，随便见着个人就点头哈腰，更不可能跟我打交道的。 你说的对，我姐搜罗家底，也只能勉强凑出供我出洋留学的学费。那张船票一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。可就算留洋回来，没有人脉，没有关系，也未必进得了政府部门，未必就真的能拿个金饭碗，带着林家重振旗鼓。那时候我年少气盛，一面觉得我姐不容易，一面又不想被她看低，我想赚大钱，我想让她刮目相看，所以就把船票卖了，只身去了云南。我听人说，云南盛行烟草贩卖，要是胆子够大，进了军中跟对人，每年也能赚到不少，所以我就进了滇军，在龙云手下一个排当个小兵。我一心想着出人头地，训练的时候也不怕苦，加上口袋里还有一点我姐留给我的钱，我就上下疏通，加上刻意交好战友上级，跟排里的人关系都不错。那时候军队里一点俸禄哪够吃喝养活全家，很多人私底下都会干点私活赚钱，我本来也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才去参军。谁知道我们那个排长还是个奇葩，他不单律己甚严，还不准我们也去沾手这些。我上头那个班长就因为私贩烟土被他发现，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把人给就地正法了。我这个小兵反倒因为被班里老人排外，插手不进这些事儿，而被那排长提升为新的班长。没过多久，龙云被唐继尧派去攻打广西，我们那个排是先头部队，排长老周，就喊他老周吧，反正你也不认识。老周带着我们打南宁，没打下来。我一个新兵蛋子，屁都不懂，平时训练的在战场上全变样了，耳边听着子弹飞过，炮弹就在自己身边炸开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 战友被炸成碎块，烧焦的肉味就在身边飘荡，像没熟的烤肉，还透着腥味，想吐吐不出来，只能干呕。但如果你愣神一秒，被炸成碎肉的可能就是你。林叔只能左闪右避，茫然失措，什么枪法，什么冷静，一股血涌尽数化为乌有。林家没没落之前，林叔意气风发，觉得自己也是天之骄子，新的时代就在眼前，大丈夫哪怕不能建功立业，也要闯荡出一番成绩。林家没落之后，他信誓旦旦要凭一己之力把林家撑起来，让那些昔日瞧不起自家的人都后悔，让姐姐不用再每天对着爹妈林卫愁眉苦脸。然而在战场上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活下去。硝烟混杂腥山，看不清前方的路，可就算后退，那也不能回家。 够了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唬我，那么危险，你不也还是活下去了？ 我是活了，但我本来应该是那些炮灰之一，死在战场上的。是老周在炮弹落下之前把我推开，他自己双腿则被炸没了。老周那两条腿从我头上飞过去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拖着老周避开战火，熬到增援部队过来的。几天之后，老周在医院醒来，我因为胳膊受了伤，不用再上战场，留下来帮忙照顾他。老周发现自己没了腿，好像还挺平静的，反倒是我老担心他想不开，时时刻刻盯着他。有一次，老周把我叫到跟前，让我伤好之后申请退役，他会帮我转还，还给了我一封推荐信，让我去云南讲武堂上学。他说我还年轻，学东西快，不应该为了这些无谓和无穷尽的内战内耗白白死在战场上，我应该去上学，学更先进更系统的知识，也学会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军人。你还记得吧，我加入滇军只是为了跟着混点好处，捞点油水，回去再重振家业，但老周居然说我有当军人的潜质。 林叔说着说着，对面的甄从云没笑，他自己倒先笑出声来。只是笑声之中蕴含了许多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意味。他还记得那时的老周一脸病色，却不颓唐，只是被子下半截空荡荡的。 国家有难，吾辈当自强。你是个好苗子，别白白当了炮灰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这双腿这辈子算是废了，你就当是带我到处走走。江武堂毕业之后，你想干什么都无所谓，不从军也没关系，但不能再与庸碌贪婪之辈厮混在一起，误入歧途。 哼，老周就是这么对我说的，这话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，你说可不可笑？本来我是想同流合污不择手段，却生生被他带回了正道上。 你可以不去的，他的腿废了，根本奈何不了你。 但我欠他一条命，一条命的恩情，别说他只是让我去上学，就算是要我把腿还给他，我也会还的。 是我就不还，救人是他自愿的，没人强迫他，大不了多给点钱就是了。如今世道，几块大洋就可以买一条人命，就算他是个小排长，也就是多几块大洋罢了。 林叔不说话了，甄从云皱皱眉头，他下意识觉得林叔不喜欢甚至反感自己这番话，但对方的性命现在捏在他手里，他分辨不出林叔是不敢反驳还是懒得反驳。第二个可能性让他浑身不舒服。眼看月定堂还没过来，他心下有些焦躁，忍不住催促林叔。 继续说，你在云南上学，怎么又跑到东北去当兵了？ 我毕业的时候，东北军已经易帜，不再是一支地方军阀，而是中央领导的地方军。那会儿日本在东北动作频频，风声传遍大江南北，虽然许多人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都明白，这一仗或迟或早都得打起来，而且很可能就在东北爆发。老周还是死了，就在我毕业那年。他偶感风寒，本来因为截了双腿之后就病弱的身体根本熬不过冬天，我在病床前亲眼看着他合眼的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不能回上海了，我要去东北。我欠老周的命，我答应过他的事情。去了上海，是让软红，纸醉金迷，只会消磨意志，实现不了自己的承诺。同期的同学里有个东北人，他正好也想回东北，我俩就背上行囊，一路北上抗日。袁三思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，他跟我在一个派，睡觉隔壁床，训练站一块儿，打仗一个战壕的兄弟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